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合意》，作者楚寒一清，第41集。隐约听到有人喊自己的杜艳里，顿了顿才反应过来，他缓缓地浮出了水面。只见刚刚睡醒的单隐生身处屋内，一边大喊着杜艳里的名字，一边东张西望地找人。杜艳里窜出水面时发出的水声瞬间引起了单隐生的注意。单隐生走到水池边，盯着水中的杜艳里看，忍不住吞了吞口水。只因水中的杜艳里正被一圈圈烂漫的水波缠绕，那露出水面的肩膀被点点闪亮的水珠所点缀，杜艳里整个人都散发出动人的光芒。单隐生这下子真的是看呆了眼，他的心跳不断的加速，而他想要得到杜艳里的欲望就更加强烈和坚定了。 没错，我之所以追到这里来，就是为了他，为了得到他，我就应该拥有他。 杜艳里看了看单隐生，什么都没说就上了岸。他捞起放在一旁的雨衣，不紧不慢地披在身上，再拿起毛巾擦了擦湿透的头发，然后进了屋才开口问单隐生： 找我有事？ 陈勇怎么不叫我？ 你有陈勇的习惯？ 习惯是可以培养的嘛，反正旅行也没什么事，锻炼一下身体也挺好的。 杜艳里微微笑了一下，他没有反驳单隐生，只是往餐桌那边走了过去。其实早在半小时之前，早餐就已经准备好了，面包、牛奶、豆浆、油条、谷物、培根、煎蛋应有尽有，一眼看过去这简直就像个小型的自助餐厅。杜艳里挑了杯豆浆，拿了个面包，配了培根、煎蛋和沙拉酱。单隐生也乖乖地坐到餐桌前，挑自己喜欢的来吃。两人就这样轻松愉快地享受着丰盛的早餐。没多久，杜艳里率先开了口： 我习惯上午7点起床，7:15晨泳半小时，7:45-8:30吃早餐和沐浴，然后去海滩开始帆船训练。 要和他一起晨泳的话，那上午7:15准时出现就行了吧？7:15也不是很早嘛。不过，我怎么总觉得刚才的对话有点不对劲呢？这哪里不对劲呢？ 单隐生一边苦恼着，一边夹了根油条往嘴里塞，突然就找到了不对劲的答案。 等等，燕燕，我们正在吃早餐，你说话了。 杜艳里没有立即回应单隐生的话，而是咬了一口三明治，细嚼慢咽之后才回答对方说： 你要习惯，度假的我和平时的我不太一样。 一边吃饭一边说话的杜艳里，在平常可看不到啊，还蛮新鲜的，我得多跟他聊聊。也就是说，你度完假就要变回去了？ 是啊。 单隐生难免有点失望了，毕竟现在的杜艳里他可喜欢了，但假期结束，杜艳里就会变回原来的模样。 变回原来的模样吗？ 单隐生想起杜艳里乘车离去时的漠然，还有杜艳里撕毁合同时的平静，这些都让他黯然神伤。幸亏这些负面的情绪没把他打败，单隐生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思绪。 杜艳里的假期还剩24天，我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和他在一起过，我就不信追不到手。 想到这里，单隐生就释然了。他愉快地吃起了早餐，开始琢磨一些更切实、更当下的问题。 可我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把杜艳丽追到手呢？ 无论工作还是度假，都必须精准地掌控时间节奏，这是杜艳丽一直遵守且不可打破的规则。因为自主掌控了时间节奏后，杜艳丽就能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时间来到上午的8:30，杜艳丽和单隐生一起到了海边，就见到一早守在一旁的帆船教练。清晨的大海泛着静谧的忧虑，为广阔的大海平添了几分温柔。当他们一股脑儿冲上沙滩时，又涌起白色的浪洒在铜色的沙滩上。教练提供的帆船就停靠在沙滩边上。这艘船的船身是白色的，座舱则漆成橘红色，它的风帆也已经打开，三角状的风帆上用与座舱同色的漆画了三条横杠，让透明的风帆变得醒目清晰。经过前面6天的训练，杜艳丽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控制帆船的诀窍。他熟练地将帆船推到水中，站在一旁的单隐生好奇地看了看帆船，然后掉头询问帆船教练： 教练，开帆船有什么诀窍吗？ 没什么诀窍，其实帆船很好开的，但凡有点运动细胞的人一周内就能掌握基本操作。在国际竞技比赛里面，一艘帆船有2个人来操作，一人控制桨，一人控制帆，而您的朋友学的正是这种帆船。 医生，你要不要直接来试试？ 不要了吧，最好还是先把基本操作给学了，防止意外发生。 虽然帆船教练开口制止，但杜艳丽都直接开口邀请了，单隐生还是选择相信杜艳丽，所以他果断无视了教练，麻溜地套上救生衣，窜进了帆船的座舱。 来吧，我们怎么搞？ 虽说是自己开的口，但单隐生毫不犹豫就上船的举动还是让杜艳丽有点吃惊。 不愧是你啊，隐生。 杜艳丽套上了手套，拉住了风帆，同时指挥单隐生怎样使用船桨。两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双人帆船的训练。 先用船桨向前，左右手均衡力道。对，就是这样，保持住。隐生，你会游泳吗？ 不会。开玩笑的，我怎么可能不会游泳？就算我不会游泳，我不还穿着救生衣呢吗？ 会与不会的可能性7:3吧。算了，不会游泳也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安全地把它带回来。 杜艳丽坦然地想着，就继续调整风帆。帆船在两人的互相协作下渐渐地远离了沙滩，眼前的景色也顿时开阔起来。最先撞入眼帘的是左边的大沙滩，虽然现在时间还早，但也有挺多游客在游玩了，有的沐浴阳光，有的打沙滩排球，有的带着救生圈玩水，非常热闹。大家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海边连成了一道灿烂的风景线。等到帆船到达海中央时，有20-30艘大小不一的船只分散在周围，其中有观光游艇，也有私人游艇，还有跟杜艳丽他们驾驶的小型帆船差不多的船只，数量还不少，估计都是为了准备半个月后的帆船比赛而专门来到这个海域进行训练的。杜艳丽他们继续前行，逐渐远离海岸线，海上的风吹得风帆阵阵抖动，双手戴着厚重手套的杜艳丽双脚稳稳地扎在帆船的边缘。杜艳丽看准风势，做好改变风帆方向的准备。在之前的训练里，教练负责扯帆，杜艳丽负责掌舵。这次单隐生掌舵，杜艳丽负责扯帆，也是挺新鲜的。 1、2、3， 杜艳丽顺着风势向后仰去，身体瞬间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度。在即将落水之际，她的身体停在半空中，绷成一条与水面平行的直线，世界在他的眼前飞快旋转，大海与天空交换，海浪声由远而近，水花四处飞溅，风帆正迎风力鼓满了空气， 让帆船瞬间如同加了马达一样飞速前进。直叫坐在船舱中的单隐生重重一抖， 哇！ 兴奋的单隐生直视前方，此时船头如同一柄尖刀，乘风破浪，气势恢宏，让人倍感痛快。远处高挂天空的红日已将海面染红，那美轮美奂的红色正层层排扑朝他涌来，同时在接触船身的时候纷纷飞跃，化作浪花跳入船舱之中，在他脚边开合生灭。 哈哈，哇吼，哦，畅快，哈哈哈哈。 单隐生转头看了看杜彦礼，只见杜彦礼悬于天海之间，是鹰击长空，也是鱼游大海。这一刻的力量与美感完完全全地征服了单隐生，也让他差点忘记了呼吸。帆船就这样一路前行，单隐生一次又一次地观察着风势去调整风帆。终于在他想要转换风帆方向，想要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单隐生突然伸出了手，用力地把他拉了起来。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